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他们曾经在这片战场上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以普通人类的能力灭杀了近乎整整一个武魂帝国万人魂师军团。没错，他们就是唐三所创建的唐门延伸唐家军，装备有能带给低等级魂师死亡战力的诸葛神弩的唐家军。和唐家军在一起的还有天斗帝国唯一一个魂师军团，位于最前方的正是唐门四堂弟子。端坐在雪崩身边高大坐骑上的歌龙元帅下达命令，身边的传令兵手中举起一根黄色的令旗。看到这根令旗，天斗帝国魂师军团最前方的两支队伍动了。这两支队伍的总数量只有300人，但他们却完全由唐门弟子组成，分别是150名玉堂弟子以及150名立堂弟子。站在最前面的就是两堂的堂主泰坦和牛皋。泰坦和牛皋此时眼中都燃烧着兴奋的火焰，并不是为了战争而兴奋，而是为了那升入高空终于在最后关头赶回来的门主而兴奋。 曾几何时，我们单属性四宗族如同丧家之犬一般离开了昊天宗，魂师界几乎任何一个宗门都能够欺凌我们，直到那一天门主出现了，建立唐门，将我们重新归拢。现在的唐门举世无双啊。 哪怕是现在，泰坦牛皋他们回想起当初的情形还不禁为之庆幸。 我们赌对了，没想到借助唐三这个契机令四大宗门重新聚拢是如此正确的选择。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唐门有一天会达到这样的地位。自从天斗帝国来到嘉陵关完成了第一战之后，唐门在整个百万大军之中就确立了自己独一无二的地位，哪怕是天斗帝国魂师军团也都要被唐家军压下几分，只要是提到唐门，提到唐家军，没有人不竖起大拇指。就算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唐门在天斗城内也已经成为了首屈一指的大宗门，在帝国的支持下，他们的地位甚至要凌驾于七宝琉璃宗之上，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唐三的存在。 门主回来了，就在今天这决战之前的一刻回来了，他竟然已经成为了海神，那可是神呐！ 当初单属四宗族依附在昊天宗时，昊天宗就算作为天下第一宗门，也并没有一个神级强者存在。此时这些唐门的长老堂主们是何等扬眉吐气，两堂弟子这一出场就带给双方大军强烈的震撼。150名玉堂弟子每个人的身体都已经在武魂释放中膨胀起来，板甲巨蜥的防御力完全释放，同时他们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两面高5米宽2米厚度足足超过1米的巨型塔盾。这塔盾本身在铸造时是立堂的弟子们用特殊合金打造，哪怕并不像看上去那么沉重，但也有着极为强悍的防御力，那本身重量也足有数千斤，一人两面这种塔盾拿在手中简直就像是装甲堡垒一般。玉堂弟子本就高大，再加上这种东西出现，150个人300面塔盾就在阵前布下了一层最为坚实的防御。有了这些立堂弟子所打造的特殊塔盾，玉堂弟子们的防御力已经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就算是高等级魂师想要破开他们的防御也绝非易事，至于用弓箭重弩这一类的攻击手段可以根本无视，更加强悍的还在后面。150名立堂弟子分成四组，每组立堂弟子都是40几人，之前在大军行进的时候还看不出来，此时他们一脱离本阵，同时大喝一声，每组的40多人同时发力，顿时巨大的攻城武器撞城锤出现了。正常情况下，战争中所用的攻城撞城锤都是由专门的撞城车负载的，可是他们拿出的这撞城锤却完全是人力，不过只要仔细看一眼那撞城锤就明白为什么需要人力才能弄得动，而且需要40多名立堂弟子来支持。这撞城锤本身是由大量千年铁木所打造， 外面包了一层铁皮，最前面的三分之一则完全是用铁筋打造的。整个撞城锤长达百米，直径超过五米。唐三的海神三叉戟重不重？这里的一根撞城锤就相当于五柄海神三叉戟的重量，足足超过50万斤。哪怕是在魂师界，恐怕也只有当年的力之一族这些族人们在专修单属性力量的情况下才能够使用这种恐怖的撞城锤。这样的重量又哪里是任何撞城车所能负载的？这四根撞城锤在天斗帝国大军开拔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做好，是在半个月前才运送过来的，由立堂弟子亲自弄到战场上。当四根撞城锤被立堂弟子扛上肩膀，正式出现在战场上的那一刻，嘉陵关要塞城头上的武魂帝国魂师们都已经惊呆了。玉堂弟子迅速分散，分别来到立堂弟子们身边，他们手中的塔盾在头顶竖起，将立堂弟子完全掩护在其中。至于那撞城锤突出来的地方，是根本不需要任何掩护的。铁木本身不但重量不次于钢铁，坚硬程度比普通钢铁还有过之。要不是天斗帝国专门有一个行省盛产这种铁木，唐门又有天斗帝国全力支持，还真打造不出这种东西。为了这四根撞城锤，天斗帝国调集的铁匠高达万人，由唐门立堂统一指挥。当塔盾在空中架好，这300人立刻分成四组，踏着先前垫平护城河的沙石，飞快地朝着嘉陵关要塞冲去。与此同时，唐家军以及天斗帝国魂师军团也同时行动起来，朝着嘉陵关城头发起了如同潮水一般的远程攻击。很明显，他们就是要掩护那300破城突击的唐门弟子。当然，天斗帝国大军的攻击还远不止于此。 弓箭手准备！ 步兵序列中，整整6个弓箭兵军团在重装甲步兵的掩护下来到护城河边，弯弓搭箭。 放箭！ 除了城头激战正酣的双方强者的那一段城墙外，60000名弓箭手开始朝着嘉陵关城头以及嘉陵关城内开始无差别的覆盖性射击。哪怕是在当初唐三击败比比东时，天斗帝国大军也没有如此凶猛过。今日一战，雪崩并不知道唐三能够及时归来，因此今日大军出战已经将天斗帝国所有的底牌都带了出来。 百万雄师哪那么容易对抗？天斗帝国存在于斗罗大陆多年，底蕴极其雄厚，又岂是你们武魂帝国这种刚刚成立的国家所能相比的？以往天斗帝国对下辖的各个王国公国都放任自流，主要是顾及武魂殿的面子。今天就让你们看看天斗帝国真正的实力。 大战几乎就在这一瞬间彻底点燃，整个战场上变得火热起来，无数箭矢从天而降。对于魂师们来说，一轮射击当然不算什么，但架不住那是无差别不停顿的射击，想要伤害他们很难，但骚扰却足够了。而且更多的流矢直接落入嘉陵关城内，没有什么准备的武魂帝国士兵顿时倒了霉，大量的士兵如同割麦子一般倒下。等他们整顿阵型来应付从天而降的箭矢时，已经有了几千人的伤亡。天斗帝国百万大军骤然迸发出强横的战斗力，尤其是那默契的兵种配合以及整体调度，百万大军竟然丝毫不乱，井然有序。这就是大国气象，是武魂帝国这种临时拼凑起来的国家所无法拥有的。武魂帝国的成立完全是凭借着武魂殿强大的实力和势力，以及占据了整个大陆 60% 以上的魂师为基础，再加上那些王国公国感觉到来自两大帝国的危机感，不得不依附于武魂帝国，所以它才成立。只要武魂帝国的魂师军团不能在战斗一开始占到大便宜，那么他们的普通军团是根本不可能与天斗帝国抗衡的，哪怕有着嘉陵关的存在也依旧是如此。不论是千仞雪还是二供奉金鳄斗罗，他们毕竟都不是统军大将，对于统军方面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在他们看来，嘉陵关防御如此森严，就算天斗帝国大军想要攻破，也必定要发动攻城战，先要通过城头这一关。哪怕是想要攻击城门，也有他们的魂师从城墙上发动攻击。 战斗刚一开始的时候也确实是如此，但是唐门立堂、玉堂两堂弟子的行动却立刻令城头上的魂师们慌了神。谁都知道，一旦城门被攻破，那么嘉陵关内的守军就要直接面对百万雄师无休止、不计代价的全力冲锋。魂师的魂力是有限的，就算全力去杀，又能杀多少呢？想要杀死普通步兵还容易，而想要杀死那些身披重铠的重装甲士兵，也是需要相当强度的魂技才能做到的。原本武魂帝国的魂师们和将士们对他们重新铸造好的后石城门很有信心，那可是厚达五米生铁打造的城门，重量足足超过10万斤。但是当他们看到由唐门两堂弟子抬起的撞城锤时，他们的信心已经荡然无存。更加强悍的还是唐门和天斗帝国魂师军团联手发动的攻势。天斗帝国魂师军团的作用更主要的是护住唐家军，他们的位置距离嘉陵关城头正好是绝大多数魂师的攻击手段无法企及的，只有少数擅长远距离攻击的魂师才能将攻击倾泻过来。天斗帝国的魂师数量虽然要少了许多，但防御住这些远距离攻击还是没什么问题的。毕竟武魂帝国最强大的那批魂师都被以史莱克六怪和唐昊、唐啸兄弟为首的天斗帝国魂师强者们缠住了。魂师的攻击不能极远，但唐家军战士手中的特制诸葛神弩可没有这种限制。为了增大这诸葛神弩的威力以及减弱对材料的要求，在泰坦的主持下，这些诸葛神弩的弩机体积都做得比原本的诸葛神弩要大得多，在材料相应差一些的情况下，攻击威力却反而有所上升。弩箭的攻击距离就算不像弓箭那么远，但这特制的诸葛神弩在400米内就能保持它那恐怖的杀伤力。10000名唐家军士兵只是一轮齐射，就压制的城头上的上万名武魂帝国魂师抬不起头来，更是立刻就出现了大幅度的伤亡。尽管这次的发射不可能像上一次有飞行蘑菇肠作用下那么大，但压制城头上的这些魂师是毫无问题的。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